好啊，今日又我哋录牛医生与狗护士嘅时间。牛医生咧就喺呢个瑞士翻咗嚟啦。 瑞士买薯糖啊？ 喺瑞士糖系咪好食嘅咧？ 好食噶，瑞士有瑞士糖咯。 屌你老！ 听闻啦，上次阿笋哥嚟录音喺你屋企又屙屎又冲凉。 个閪佬咧上到嚟咧，话俾你听，第一件事咧就屙督屎， 屙督屎，但系唔系督嘅咧， 好卵大督啊！黐卵住个厕所洗唔卵走啊！俾你洗好卵耐，之后咧就冲卵埋个凉，个冚家铲用嗰条毛巾冲冲卵完一阵味，屌佢老母！之后就同我讲话好卵爽。 佢平时系咪？ 唔系第一次噶啦，话俾你听。 听讲阿哥个仆街成日喺油麻地公厕冲凉喎。 唔系，佢又唔系油麻地公厕冲凉，不过成日上嚟屋企冲凉，成日屙屎啊，冲凉啊咁嘅嘢。 而家你屋企个屎头香啲啊？ 唔卵知喎，屌！ 咁我下次都上嚟。屙督屎先。 嗱，咁我哋今次要录嘅咧就系善财难使，冤枉甘心。 唉， 咁咧阿牛医生就听过好大感触喎。 系一个朋友咧，最近有单嘢。 点咧单嘢？ 呢个朋友好卵惨咧，就善财难使咧，就系佢平时个人咧死悭死抵，一啲钱咧都唔舍得用嘅。 哇，咁啊真 系 好卵惨。 系啊，咁咧就但系一个唔该咧就发生咗单嘢咧，令佢使好多钱。 咩嘢咧？ 我佢咧就俾人。同人开波打交， 哇！咁啊好卵大波， 系啊，一齐俾人捉咗上差馆。 哇！咁呢样嘢起码使十零皮喎。 系啊，因为打交啊嘛，咁佢又惊，跟住专业人士又惊有嘢，所以就走咗去揾律师。咁我谂律师费都好卵金。 哇！呢啲真系惨喎。咁平时佢死悭死抵，钱就真系草草埋埋嚟先棺材罅 啦。系啊，而家咪使晒出嚟，善财难使啊嘛。 真系濑嘢，嗱，所以 话冤枉嘅 啫。屌你冇冤唔冤枉嘅呢啲，屌你 打交啊！ 唔系你够胆咪唔使咯呢啲钱，屌。 咁唔好搞啊！ 唔系嗱，所以我同大家讲。有錢大家找到就要花。有一個法師跟我說一件事，就是錢找到不花就不是你自己的，放在銀行或寶裡面你不花，你不如自己拿，自己打多幾個零下去，因為呢你的錢是要 花一點點。 屌你花了氣，你花了。我告訴你，我們大家的人到中年，牛醫生 我們去瑞士當然要買一些瑞士糖， 沒錯，去瑞士買朱古力，屌你買一些瑞士妹回來我賺。 瑞士妹很貴的， 瑞士妹很貴 的，是啊，所以買瑞士糖。 不是，當年我告訴你，我去旅行去過瑞士，咁咧我話俾你聽， 去過瑞士嘅啦， 去過一往啦。我話俾你聽，飲支可樂咧就嗰陣時，我記得圍起就個半歐羅。 哇，咁貴啊！ 個半歐羅啊，食個麥當勞餐就要70蚊港幣。 瑞士係一個好自由嘅國家嚟嘅。 唔係佢自由，因為收税重咯，屌！屌你佢即 係咁，你話即係香港唔？ 佢抽税重撚到啊！我話俾你聽，真係。即係你望撚到嗰啲食物啊，諸如此類，你真係唔撚夠膽食㗎。 咁我哋講翻善財難使。 嗱，善財難使就 朋友咧，就我覺得幾撚慘。平時死慳死抵，一個唔該咧就同佢使曬好多。 唔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嗱，你哋點都好，揾到嘅就一定要使下。嗱，我哋而家已經人到中年，唔係使到好多年㗎啦嚇。嗱。 可能我好撚長命，個上天懲罰我要欠世啫。 你聽我講啊，屌你！ 我曾經你細佬講句説話，人咧最慘咧就係死唔係要欠世，仲要窮嘅死唔係，嗰啲好慘。 阿牛醫生，你聽我講。 好多老人院啲落法就係咁啊，死唔係。 唔係。你最尾嗰幾十年啦，你最尾嗰二十年啦，人生最璀璨得四十年嘅啫，屌！你頭嗰廿年戇鳩鳩，中間嗰廿年享受，到尾嗰廿年等死，咁你咧？ 係。 嗰廿年裏面咧，嗱，你頭嗰廿年乜撚都唔識啊，中間嗰廿年你揾到咪盡量享受一下咯，去屌一下閪啊，買啲靚衫啊，或者屌一下啲靚閪。 話説我呢個 friend 而家守緊行為，未啊，佢而家按緊 bell 啊，冇緊識佢可唔可以屌閪啊？ 唔係屌閪唔緊要，唔好俾人捉到。屌閪同捉到係兩回事嚟嘅。 咁啊，最好喺屋企打飛機啊！ 打哇啲無影戰機啊！ 啫， 我話俾你聽，大家咧就如果你最尾嗰幾十年留翻啲錢，嗱啲人成日都話噶，留翻啲錢啊，等老先用，老你有咩用啫？我話俾你聽， 呢啲人係啱，但我最怕一句説話咧，就驚我聽日死硬咗。 你後生，你嗰廿年即係你。做中年的時候你就享受一下，你冇仔冇女，屌你老尾！ 所以我就話應該要設計一樣物，一個機械可以知道你幾時幾耐命，咁可以咧大家準確啲去計算。但係最怕咧就係你話儲埋好多錢，聽日死撚咗，或者你儲埋好多錢就係、是。洗緊曬。 好，舉兩個例子俾大家聽，一個梅艷芳，一個羅文。梅艷芳臨死嘅時候剩翻好多錢，你睇而家搞到一塌糊塗頭。你睇羅文死嘅時候爭到一屁股子債，而家佢死得幾撚開心。 佢好有錢 嘅 咯。 羅文爭到好多陣錢㗎，所以佢兩個家姐喺大陸落嚟嘅時候白撚柒啊，啲嘢又俾人攞撚走。即係羅文最值錢都係啲歌衫啊、啲玉器嗰啲，屌你老尾，洗得就洗啦。臨尾醫病嘅時候當得就當。咁佢又唔係住豪宅嘅羅文，咁咧，所以佢。 生活嘅時候係好璀璨㗎，你見羅文出嚟好似明星啊，咁佢唔死硬死底又好似咪瞓撚曬㗎啦，屌！ 咁好慘喎呢個， 屌佢邊慘啫？佢啲歌即係佢啲歌迷戥佢慘啫，冇撚到羅文 一代歌王， 一代歌王，甩代歌王啊！屌你嗱，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到你老的時候啲錢攞嚟做咩咧？睇醫生嘅啫。 但我哋好多網友咧，聽講我哋啲生活都好坎坷。 邊個啊？屌！ 我費事講。 唔係，我講埋一單嘢俾你聽先。以前咧，我喺即係澳門搞嘢嘅時候咧，我咧就即係聽即係識到一個老友，嗰、那個都唔係老友嘅，即係吹水識嘅啫。嗰、那個茂利咧就阿伯嚟嘅，都六七十啦。咁咧就話説就買一隻金老大，我話俾你聽，買一戴喺你嘅手，唔夠四個字俾人笠撚咗。呢啲就叫善財難使邊我甘心你帶得後生帶住係你年紀大帶你假噶啦，屌你年紀大。 我又想講另外一個我身邊嘅故事啦，就係、是、我哥啦，最慘最近就係咧就交税。 咩交税點交？ 交税咧就係、是、咧、分兩期，佢唔記得咗交第一期。係。罰撚到咧要，大家知唔知道原來唔記得咗交税有咩後果？ 唔係唔覺得交税都噏咯。 第一樣嘢咧就係將你第二期嘅税加埋第一期嘅税成5%，一次過要。 好撚金。 要你限你喺十日之內，封信發你十日之內要交。 嗱呢啲又唔盡公民責任啊！第一 時。唔係，因為佢係唔撚記得啫。 仲有一樣嘢話俾你聽，大家唔交税係 fallen person 嚟㗎。 呢啲叫做善財難使啊！即係平時唔捨得曬，佢唔係唔記唔記得啫。但問題一咁無啦啦又交。 唔係呢單嘢叫命運，我哋第一間講。嗱我告诉大家听 阿九护士你既然是讲善财难使望甘心你就不要给五花茶我喝你给红酒我喝来讲这个节目啦你喜欢是给你外母最认真的五花茶你 五花茶铺得很辛苦啊牛医生屌你有得喝你也算幸福啊 你外母去执柴回来煲啊你不是 我告诉大家听你个卵有几多有五花茶有你就咁呢啲得啦。嗱，我同大家讲， 我要系你个对家服，我读屎先。 阿牛医生个大佬嗰单嘢叫命运，同埋真系善财难使啊！呢啲佢大佬又弯，同埋一样嘢咧，大家唔交税 ，one person。当年咧，我有一单嘢就同一个老友出境，我话佢咧一出境嘅时候，哇，佢老母快一个关 B D 巴咁样 ，B D 巴啦噶， 嗰啲阿 alarm 系咁响。咁咧，因为个电脑 check 到嘅 one person， 但系唔知 one 你乜嘅。 咁啊系。 咁咧。嗰啲機場特警咧，劈立走撚曬過嚟，屌你老味，內撚到我都冇得出境，因為佢以為我哋唔知串銷衰啲乜。 點解佢唔交税啊？ 佢個撚樣係唔記得交， 又係唔記得交，係真係好容易唔記得交。 係啊，個撚樣啱啱大陸落嚟咁啊。 所以我前琴日咧，我第一件事咧，翻到去翻工咧，我第一件事就要 check 翻，我記唔記得交差響。 我差響都好似唔係 Wellon Person， 我唔知啊，但我知原來差響唔記得交又罰錢， 又罰錢㗎，屌最賤呢招罰錢咯。 總之咧，差響嗰啲要小心啲，大家。 唔係最緊要交政府嗰啲嘢，屌嗰啲好撚麻煩。 你話水嗰啲其他啲咧，你點？ 水費咁咪吸鳩你水。 電話費你可以。 唔係電話費會提你㗎，個電話 提你，佢會提你，亦都唔罰你錢。 你啊估屌嗰個乜鳩嘢？另一個間叫阿李澤楷個閪佬。 電信盈科。 電信盈科某一個長途電話。 唔係㗎，我嗰啲成日。成日話我 零零八零啊，零零八零加鳩你手續費啊！ 每日每日我零零八零成日都投訴嘅， 係咩？ 係佢都唔敢去搞我嘅。 唔係話佢咪 cut 撚咗，唔俾你用。 佢又我照俾錢啫嘛。 我屌之後 cut 鳩，唔係佢要交手續費，唔知幾多%㗎。嗱呢招最賤，同埋 Wallen Person 呢招最賤㗎。上次咧機場特警衝撚曬過嚟咧，屌你老母，哇！以為捉撚咗咩汪洋大盜咁撚樣撲街，搞撚完一大坨咧 check 撚到中央電腦先知我哋個閪佬咧就係冇交呢個税款。 我就諗住有個計劃，就係到我死嗰日咧，嗰年咧我會咧就 做咩 派雞錢？我會報税。 報咩咧？ 係報啲税，然之後等人唔交咯，跟住我就唔出境，吹啊！ 唔係我驚你個撚樣唔死得。 啊！呢招好毒啊！ 呢招毒啊，毒骨同龍轉咗 你啦！你唔通你拉我坐監啊？嗱，令到平音啊都唔坐監啦，小甜甜都唔敢搞佢。 牛醫生 嗰、那個好老嗰個律師啊，都唔敢搞佢啦。 牛醫生，人哋有頭有面，你個撚樣冇頭冇面。瑞士開兩次會咁撚樣，佢唔拉你去打靶算得好撚少啦。 瑞士開會冇瑞士糖食，真係唔高。 唔係瑞士係冇瑞士糖食嘅，大家唔好俾瑞士糖呃撚咗，瑞士糖唔係瑞士出嘅，屌你！屌嗱，仲有一樣嘢就係阿筍哥個撚樣又係好撚慳，慳得好撚緊要。 點解唔慳呢？ 真係唔知喎，可能冇乜貨咯。 冇乜錢啊佢。 係啊，咁咧有時咧， 我好多網友都好冇錢啊。 唔係冇錢還冇錢，有啲必要嘅生活開支係要使嘅。 例如咧？ 例如啊， 打炮錢啦、 啊，炮金嘅要使啦，唔係谷精上啦，衰透底褲啦，屌你老！ 衰透底褲。 我嗰陣時咪咯，屌你老尾就去做冷氣學師，咁咧咪做電梯學師。 咪你偷底褲啊？ 隔離嘅師傅偷底褲，咁咧有一日咧就嗰啲重案組，沙田重案組就嚟 偷底褲都幾嚴重。 唔係佢咁嘅嗰單嘢就咁咧個撚樣咧，平時真係好死慳死。但嗱呢單你又要講，真係善財難使，冤枉就好甘心。咁、那個撚樣咧，平時死慳死，但係嗰陣時咧有啲香煙鋪毛咧，個撚樣咧人哋第口煙佢食，佢又食撚完一口之後，你俾多口我啦，我就買啦個撚樣。佢俾多口佢食，食撚完之後佢話 唔買。 我想試埋噃。咁咧佢食撚咗三口。 即係呢啲賺賺埋埋咪一鋪。 我話俾你聽，佢買嗰包咧，以前有啲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就。十口一包嘅，嗰陣時咧因為煙仔貴啊，咁咧就誒嗰只好似叫金輝一百，我仲記得好似叫金輝一百 呢個牌子， 啊就十口一包，佢就買嗰啲煙，咁啊食撚咗人三口先買一包，咁個撚咗咧就平時死慳死，但係做乜撚嘢咧？咁咧鹹碟都唔捨得買啊！嗰陣時 我係佢，我食完三口我都唔買啊！如果你要咁慳的話， 個撚樣咧偷底褲，個撚樣嗰陣時我哋都唔知個撚樣偷底褲， 佢有壓力啊！ 嚇屌你！ 佢應該好大壓力啊！ 個撚樣偷空房偷底褲啦！嗰陣時我哋喺和斜村做啊，咁咧和斜村嗰度 自己著啊！ 打飛機啊個閪佬！嗱咁樣話説咧，嗰單嘢係點嘅咧？ 偷正阿婆嗰條鋪。 咁咧，佢咧和斜村嗰啲樓咧，如果大家住和斜村咧，知道行出個騎樓嗰度，即係行出嗰、那個即係樓梯嗰度咧，你就可以掂到去人哋嗰啲晾衫位嘅，即係側邊嗰啲。個撚樣咧就偷偷埋埋就擺喺個 locker 度，啱啱先我 locker 喺佢隔離。 佢點解要偷偷埋埋？ 咁咧點 解？佢應該偷偷埋埋抌落你嘅 locker 度啊嘛。 冇鎖匙啊！嗰陣時我哋做電梯咧，成日有嗰啲 padlock 鎖，即係天台嗰啲。個撚樣又魚鈎。屌又用又成，咁咧話算咧個警察捕嗰度好撚耐，捕唔到，因為唔知邊啲人偷，佢懷疑房屋主偷嘅開頭，咁咧後屘咧就啲人就報警，就話係啲電梯人，即 係即係 電梯佬偷嘅，咁咧就嚟爆咯架，咁咧爆中我隔離嗰個咧就屌你 老都好癲喎，著住件翻工衫去偷， 係啊。咁咧就偷撚到成個 locker 都係薄碌底褲，咁話説個撚樣就唔撚認，咁咧之後咧都要認，點解咧？因為嗰啲薄碌底褲全部有嗰啲鈎證。个卵样攞嚟打飞机啊！屌你老味，古灵精怪。 最惨佢就系、是、佢好诚实啦，就系、是、打飞机第一、第二佢好诚实就系唔舍得咧， 唔舍得抌卵咗佢啊！屌你老味，个卵样真系屌你。 如果我 系 佢，我食完啲酒精，我攞翻去原本再晾翻去。 咁卵低味， 人长。 唔系个，我好心佢啦，去打下炮啦，叫鸡都唔舍得，屌你老味。 咁啊，真系好好大压力喎、啊。 佢唔係大壓力呢啲 股撚行， 同埋咧我講呢排啲股票啊，股市因為上升都好緊要。嗱，話説我而家做嗰間即係 真常啊，我哋買中移動。 屌你，你聽曾近寧個撚樣講咩？ 真常 真常廿八蘇個閪佬講，佢買得掂啊，唔使做廿八蘇啦，個撚樣叫你做股神啦、啊。你聽佢講啊，信佢，你信佢，不如聽佢講兩分鐘。 佢個樣好撚掂， 你睇我個樣夠掂啦，咁咧。嗱，話説咧，我而家做嗰度咧，咁咧公司咧有啲撚樣就話：，哇！屌你，今日啲股票又點又點又點，如何如何大樹菠蘿，我以為佢入撚咗好撚多球添，屌你！ 買咗可能得幾萬股嘅。 我話俾你聽，買咗幾千蚊。 哇！好撚大， 好撚大真係。 佢諗住用幾千蚊去博幾萬蚊。 屌你！之後呢幾日輸撚埋，平時死慳死抵。 呢啲又係叫善財難使啊！ 食都唔撚捨得食，屌你老味！冤枉咧，呢啲好撚金。 通常咧係通常呢啲係似咩咧？ 嗱，呢啲係輸孤寒錢咯，呢啲。 但係原來啊，我哋香港人就話咁啦，但係原來大陸仲多呢咁嘅人啊。 唔係佢哋，因為 大陸啲人係仲加勤啊，即係佢根本上食都真係唔捨得食，食可能食要食幾毫子啊，執啲嘢翻嚟食。 屌夠我哋！ 但係嗰啲錢一個唔該就俾國家嘅政策輸緊曬。 哇！咁你呢個真係好沉重。 係啊，呢、這個好沉重，因為點解大陸人嘅性格係咁？但係國家嘅嘢永遠 你講緊呢個係咪國保基金咧？即係保 農 民保健基金。 唔止呢樣啦，周圍都係啦，我覺得。所以大陸嘅情況更加嚴重。我話俾你聽，即係我哋已經好痛苦噶啦，見嗰啲人輸幾千蚊，但係可能大陸嗰啲人就輸一曬，輸一世噶啦。 牛醫生，你聽我講啊，嗱。在唐英年的閪佬講加税的時候，政府盈餘7000多億，我想跟大家說這個即係香港政府啊，唐司長真係要動起張床板諗下，當年阿戴卓爾夫人同埋列根減税嘅時候帶動經濟起飛，我哋而家人工冇加過，尤其中產， 佢梗係唔會 佢唔會減税，知點解啊？ 點解咧？ 冇特首做啊嘛。 同埋一樣嘢，屌你老咩？你個政府盈餘七千幾億，大佬有啲政府爭人啊，都冇咁多啦。你盈餘七千幾億，仲叫我哋加税，你用下個腦諗啦，大哥。 金管局啊，今年啊又賺千幾億啊！ 咪係咯，你刮刮埋埋啲窿，我懷疑一係就貢獻祖國。如果你唔係貢獻祖國，你係還富於民啦，大哥。嗱呢啲係真係閪佬啊！ 佢係閪佬㗎，你喺個樣生出嚟咁樣。 啊，佢個樣真係閪佬，我見過佢真人嘅真係好閪。 我諗到呢只閪咁樣。 佢見過佢真人真係好閪，你都真係好想打窒佢㗎。 我醜似個撚啊！ 個撚頭啊！ 撚樣啊！ 撚樣嗰啲整出個撚樣。 咁我哋使唔使回應下最近啲網友？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講翻好耐啦，我哋都冇同網友。 不是因為去了呢個瑞士和日本啦，阿筍哥去越南。 趙冷代咧就問我哋，係叫趙冷代，你哋是不是在沙咀被公安拉了？ 你睇我哋啊，屌你去滾到翻大陸滾，屌會被公安拉？係都 我哋根本好少翻大陸嘅，其實。 唔係嗱，話説咧，我哋醫院有單嘢好得意啊，有個閪佬咧就真係喺沙咀被人拉撚咗，咁咧做護士嘅，咁佢咧就話誒誤會。咁咧一人一見到佢，乜你喺大陸好似拉咗，唔係唔會，屌你老尾！我話俾你聽， 所以叫雞係嘛？ 你聽我講，公安拉人唔會啊！喺大陸我親身經歷，嗱當年我去皇帝酒店就同我朋友做生意，咁咧夜晚刷緊牙嘅時候，突然間道門啊嘣一聲爆撚開，第一個衝入嚟嘅係一個揸住衝鋒槍嘅人，真係揸住衝鋒槍，咁唔係講笑噶， 做咩咧？ 揸住衝鋒槍，咁咧戴住個頭盔，一衝入嚟之後咧，佢就周圍抄。咁因為咧，我係即係刷緊牙嘛，我擱個頭出去，已經有支 cam， 即係有個嗰啲手提攝錄機，連埋支小太陽，即係人哋好似拍嗰啲婚紗片咁樣樣，拍住你。大陸話你叫雞，佢唔係屈你，真係有證有據啊！ 咁當時你係咪刷緊牙？ 刷緊牙，真係刷緊牙，屌佢老味閪！ 咁佢冇屈你叫雞？ 冇喎，屌你一個人刷牙點叫雞啊？ 大陸嗰啲帶埋條女落嚟，即刻攬住。 隔離真係叫雞啊！真係衰啦～ 咁你冇嘢啦。 我刷緊牙，屌你老尾！我穿緊條褲喺度刷緊牙，做咩？ 你又打緊飛機啊？ 佢唔講嘢㗎，一入到嚟係咁抄。總之冇女人，佢就走㗎啦。 走咗 啊！ 咁佢會唔會俾翻啲賠償你？ 冇喎，乜賠償冇啊？道門爛撚咗，但係好撚醒啊！屌皇帝酒店咧，人一陣就嚟安撚翻個鎖㗎啦。 哇！咁好嘢嘅。 係啊，屌鎖我即夜晚即刻唔敢瞓咯，攞張牀懟撚住個門口咯啲。幾多驚夜晚俾人 去皇帝酒店刷牙？ 唔係嗰度得一間酒店啫，冇加。平咯嗰間，屌你好 似 啊屌！ 所以就即係大家俾人拉咗係唔會有錯噶啦。 係啊，通常都好少錯啊，大陸拉得你叫雞嘅。 咁好啦，咁我哋又講翻咩啦？咁就史國先生就問啦：九護士咧難得去日本，有冇屌下地道西嘅？ 我話俾你聽，日本咧通常嗰個女咧。四成都是呢個北姑去日本屌北姑啊唔抵啦！第二樣嘢咧，日本真係出嚟做援交嘅好撚都好撚醜怪啊！真係噶，屌同埋冇乜服務啊！日本 小交你又問我係咪去打炮，我話俾你聽冇打炮。 屌你！日本我有一次啊，屌你去日本做生意啊，咁咧個撲街仔咧嗌 Rich 唔係嗰個叫乜？Yuji San 啊， 係做咩咧佢？ 咁咧嗰陣時咧，我哋搞廣告公司，個撚樣咧就喺日本咧廣告公司，唔係我話俾你聽，帶我去大阪。 係。 咁咧Osaka嗰度咧有一間咧就嗰啲即係無上裝嘅，就話好撚大個波啊，諸如此類。佢講啦，我話俾你聽，300磅肥婆實大波嘅，個個都係咁。 但係日本土日本人嚟嘅。 日本妹嚟㗎，哇！你見撚到你真係屌你老味。 做咩啊？ 但我屌閪話，我唔屌啦，唔屌啦，唔屌啦。 唔係啊，我驚你帶你落去瞓喺度食屎。 唔係啊，我驚佢瞓喺度收錢啊！嗱，呢個香港鴨啊！ 我驚你食屎啊！ 我話俾你聽，十條女十條都係嗰啲咁嘅嘢嚟，哇！我屌佢個老母啊！嗰個 Yuji San 真係戇鳩啊！ 呢啲好難揾嘅。 唔係，仲收好貴啊！日本。 咁啊，另外有個網友叫 QQ 啊， 睇咗九萬幾次啊，幾好咧！ 我想問阿 Nicky 幾？ 喂，嗰個係咪讀 Square 啊？ 呢個啊，阿史國啊， 史國啊 ，Scott 史國先生 點解咧？英文 史國即係踎低咁嘅意思啊，踎低唔知咪想食蕉咧？ 可能係喎。 史國先生咧，佢就話 Nicky 嘅家姐正，但係 Nicky 嘅家姐 ，Nicky 嘅家姐即係邊個？ 即係阿周文琪啊。 兩個都唔好正 嘅。係啊，其實咧， 唔係如果講真啊 ，Licky 啊正啲 ，Licky 個樣似吹簫格啊。 但係咧就阿家姐個波大啲， 假波嚟嘅屌你！ 你又揸個？ 你睇下咁恩手，爹嗱你諗下呢啲小師妹，通常個身形咁骨骼精奇咁單薄，個波邊有咁大啊？ 華姐選舉裏面香港小姐陳欣薇嗰對高低波究竟係唔係真定假嘅先？ 冇睇喎，華姐。 哇！你冇睇過，有冇揸過啊？ 我想揸，冇錢。 就係咁啊，慘啊真係。 點啊？任哥咧就話咩咧？ 林哥話而家喺美國住咗生活咗，咁佢好掛念佢個女朋友。 係。 同埋好掛念我哋係嘛？ 阿任哥，喂你幾時畢業咧？任哥，你幾時翻嚟香港？ 唔知讀乜撚嘢啊，林哥。 嗱，我話俾你聽，讀乜都唔緊要，最緊要你個命運好唔好？嗱，咁咧，我哋咧呢個 topic 咧講命運就帶落下一集度講。 阿美國嗰邊有冇部署啊？ 部署 有冇揾部署打飛機？ 我到時揾佢打飛機。 佢女朋友點解仲喺香港啊？ 個女朋友冇跟過去咯， 冇跟過去啊？咁佢可能女朋友揾過第二件噶咯喎。 呢啲係命運啦。喂，咁好啦，我哋今集又录住咁多先啦，大家讲声拜拜啦， 拜拜，阿顺哥，我。